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瞻仰了革命圣地万景台，他们还参观了七股革命史基地，拜谒了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。他们参观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和中央阶级教育馆后，观看了革命歌剧《革命胜利在望》。